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少年夫妻老来伴，家长里短惹心烦，唠叨懒散向谁指，离家出走不算完。各位看官，继续接演咱们大宋连城的百姓故事。说起这个家务事啊，那古往今来的道理可不多了，什么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家家有本难念经啊，总而言之一句话吧，这家里的事儿啊，那就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说难不难，说容易啊，有时候却又真的未必。 我说别愣着了，我告诉你啊，你这老东西这么多年了什么也不管，酱油瓶子倒了都不带扶了，你说这厨房里的锅碗瓢盆那还前天的呢，你也没收拾，你这干嘛呢？你这是啊， 晒太阳。 我没说你现在，我就是我那意思就是 你不问我干嘛晒太阳， 这你不干这气死我了。哎呦，我说你说你啊，哎，早上起来你没有一回不是到11:00才起床，对不对？中午吃完了饭什么也不管，咔着咔着咔着，人那倒土似的，吃完之后下午就开始睡，睡到晚上4点钟起来之后啊，您还晒会太阳，晒会太阳您又接着吃，吃完了您又接着睡，您吃饱睡，睡饱吃，吃饱睡，睡饱吃。我嫁你我可真是倒了血霉了，我 活该。 他能不能多说点字儿？ 那又不是打这会儿开始，上学不是这结婚的那时候不就这样吗？ 结婚的时候都甭说结婚的时候了，结婚的时候我没看清楚你，我也就算了。有孩子了，那孩子小刘10岁那年的时候啊，小刘10岁的时候你那会儿怎么对的那孩子你都忘了是怎么的。 同志，咱孩子都多大了岁数了，你怎么提他10岁的时候？这得叨叨到什么时候去啊？这打年轻前就叨叨嘴，就我跟你说话呢，我跟你说话你倒看着点我呀， 你叨叨的时候我什么时候看你了？不是，我什么时候不看你了？你就听我说话呀，是不是？是不是你这人唠里唠叨，你唠里唠叨的呀，就导致我每天心情不好。我每天心情不好啊，其实我看你眼里有活，我不想干，因为我干你也是唠叨，我不干你也是唠叨。我要把这盆刷了，把这碗刷了，那你又开始说了，刷的时候又不干净。哎呀，我这手还没洗呢，我手没洗，我也洗那碗去，结果弄那碗也不干净了。我这碗光洗里边，我没洗外边，那把这碗落在那碗上面，那碗它里头又脏了。这是不是都是你一天到晚的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的老叨叨？再说了，你要是不叨叨，我还有点心气干活。你这一唠叨，我这呀一点心情好心情都让你给叨叨没了，是不是啊？ 是 像话吗？ 废话，刚才我说话的时候你不就俩字啊？我现在一个字，我气死你！我告诉你，你别跟我废话了。我先从现在开始，我回娘家，拜拜。 啊？什么？ 回娘家？ 回娘家？太好了，太好了！哎，你回你娘家，我也不跟这家待着，我也出去躲躲清净去。这家里待不下去了，你知道吗？ 我还 你回你娘家， 谁 我也不 跟 这儿 待 着， 跟这儿待着倒霉催。 哎，我说，那个，大爷，怎么，这个怎么家里边老是饭馆的菜老炒着？啊，这鸡猫子喊叫的，这大街上都听见了。 行，捕头，你给说说，你说说。我这晒会儿太阳 怎么回事， 一回来又不开始叨叨，我没收拾那锅了。你前天没收拾、你昨天你给收拾不完了吗？ 我大爷 这就知道叨叨 啊，原来是你们自己家里边这个家事啊。哎呀，那我就不跟着掺和了，是吧？你们啊就是别老吵，是吧？这个这么大岁数了也得好好过日子，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解决不了的呀？你们这岁数的还能有什么是大事啊，对吧？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这会儿啊，这个 什么什么什么，你就不跟什么，你就不跟我们这会儿？我们这会儿怎么了？ 我们怎么了？ 我们这会儿也是老百姓的疾苦。 对，我们这老百姓疾苦。 什么 您是什么都不管，这什么意思啊？ 你得评评理，你评评理。到 您别拽我， 这家里头谁受的委屈更大？ 对，谁受的欺辱更厉害？ 对， 您听谁？ 谁我咽下了更多的委屈？ 谁啊？ 对，我就能听出你们谁嗓门更大啊？ 谁嗓门大？你评评理。 是，我嗓门大，我嗓门大。 谁嗓门大？你评，你评评理。我告诉你， 哎，行， 我外号京城一。你第一嚷， 对，城门那边都听见了。 我跟隔壁那陈大娘， 哎， 我们俩人， 对，他 不如你， 他可不如您啊，他可不如您。这是这个，您不知道有句话吗？叫这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平常您 对他天天就跟念经似的， 他 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 哎， 跟念经似的，不听不听，合着念经。 哎，我念经，你这是他干嘛？ 他干嘛？ 我倒是念经。 我大爷是人挺老实的。 你大爷永远也不是你大爷 啊！这我们听着这么别扭。 我告诉你，行不透，我听不了他的，我耳边 我还听不了他跟这废话。 你把我带到牢里住两天，行不行？我得清静，我多活两年，要不然我那得吵死。我你拉着我，你赶紧现在你给我带牢里去， 我 带牢里去，赶紧往外走，往外走。 这可不行，这可不行。我跟您说啊，这带牢里啊，他必须是犯了法。您这不属于 犯法，你赶紧把我带到牢里边， 这是 无 法的问题。这配合， 你赶紧，赶紧， 这可不能带。 他留着我走，一会儿他留着我走，我就赢了。 啊！ 他一会儿他一看你要把我带走，他肯定就得心软了。 啊，是吗？那走吧，走， 对， 走吧。 你把我逮到牢房里边去， 走， 我就天天吃糠咽菜，受苦，受那个委屈，受衙役们打。 哎，行了，再说两句就假了，快点。 楼里，哎， 快走。 他怎么没拽我呀？ 哟，这情形看起来像是演砸了呀！既然没人往上递台阶儿，那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然而，这还能够走多远呢？新的矛盾它可就出现了。 哎，邢捕头， 哎， 咱该怎么说怎么说？ 是您 老李，我可不去啊！ 啊， 老李， 您不是说刚才要过去吗？ 那不本来给他演个戏吗？我说要演戏，我一跟官人要走，哎。那官人 这能不心软吗？ 是，这本身也没 多事 儿， 这么多年老夫老妻的了，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 您知道， 百日夫妻似海参。 哎，对， 海参都比虾仁贵， 哪个海参 虾身45一斤。 哎，行， 对不对？ 都串了。 我们哪是百日夫妻啊？ 是您， 我们百年夫妻当然还没有了。 哎，对， 那半百年。 您那又说了一遍，在路上您刚才就说一遍了。 对，可不就是吗？ 哎， 他今天这事儿，你说赖谁？ 赖谁 哎，就赖他。 啊，是， 我这 又来一遍。 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的老叨。 您这嘴也够碎的。 嫌弃我，你说嫌弃我什么？我也没有别的缺点，我不就是好吃懒做，我不就是懒吗？ 我怎么摊上这位？ 懒大半辈子我也过了。再说我不就是手 脚懒？我都快辞职了。 我嘴懒， 我说 我嘴一点都不懒。你看刚才这么一会儿，到我把这点事儿我都跟你说了三遍了。哎，一个家里边有一个勤快的就够了，你说是不是？ 我说大爷。你们家最唠叨的真的是大娘不是别人吗？啊，您再想想啊，您再好好想想。哼， 什么意思？我们家最唠叨的不是他，还能还是我？ 还不明白啊？ 还是能是我吗？ 哎， 我告诉你，我这么多年，我今天啊是把这话筒给打开了。 好嘛，您把关上吧。我就连了电了。 他们都有一匣子， 我说行 了，我比匣，我把这话箱子都给打开了。 哎呀， 我打开了之后， 我说您别打开，您收回去吧。 我不打不行， 那不行。 这么些年在这压抑着我， 我这还有别的事儿。 我不让你 拉着 我 这，哎， 不让你走。 您这拽衣服是怎么回事？哎， 我 说您这不行啊，您要这么着可不行，这一堆小摊子贩可都看着。您知道吧，您可别那什么。 哎呦，这干嘛呢？这是 你听我说，哎，这瞎看什么？这聊天呢？哎，好嘛，这个乱点，还有吆喝呢，往那边走点。 看了，听一听，站一站了啊！大家快来看一看 了。我的天哪， 捕快当街打老头了！ 哎， 有捕快欺负的。 这怎么说话？这个 大爷， 老大爷让不让他走？他死 了。大爷。大爷， 我跟你说， 捕快杀人了？ 没有，他没杀人。这捕快呀，我不替老百姓做主，这是怎么回事？来龙去脉，我跟你说一下。 他跟我没关系。 是这么回事？你先等一会儿，我必须得说这事儿是这么回事。我今天呢，我在家里正晒太阳呢，知道吗？太阳温暖的阳光照在脸上，也照着身边的那棵老树，哎，也照着我。 不是大爷，您折腾半天，我没弄明白怎么回事。 你没听懂？我这不正晒太阳，晒太阳知道吗？ 晒太阳，我 不干。不盖，知道吗？晒太阳，别哎，有 A 面，有 B 面， 哎 ，A 面是胸前 ，B 面背后， 哎，我 多晒背后，这道理懂了吗？ 哎，懂 了吗？晒太阳怎么回事？也明白了哈？ 明白， 这不完了吗？这个，所以你没听懂啊？你没听懂，你别着急，我跟你说，我正晒太阳，晒太阳呢啊！我那老伴回来了，回来就说我呀，这个碗也没刷，锅也没洗，唠叨半辈子，到现在还唠叨。然后呢，我们正吵起来呢，他说他要回娘家，我说你回娘家，我也要出去躲清净。这时候这捕快就来了，这捕快来了呀，他是也不向着我呀，也不向着他跟中间和稀泥。他说我们这事儿啊，这都是家务事，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就完了，那哪行啊？我当时我这灵机这么一动，你知道吗？因为我是很睿智的呀，我很睿智啊！ 大爷，别评 睿智， 大爷不要卖萌，不要 睿智。所以呢，我是想说什么呀？我让他呀把我带到那个衙门大牢里边去，明白吗？ 造反啊！ 造反干什么呀？ 在牢里， 我说是带衙门大牢里去，这不就是吓唬那老太太吗？吓唬那个老七婆，哎呀，让他也一害怕。 老七婆怎么了？ 不，老七婆就吓唬那个倒霉老伴儿。他一听要把我带到关监狱里边，他不就得害怕呀？ 那肯定。 他一害怕，他抱着捕快的腿，他这一央着，我这面子不就找回来了吗？我说，哼，以后看你还敢不敢跟我在起腻，不是在起棚了。啊，以后你还敢不敢跟我这儿啊？你这哎，拔胸脯了？你以后你还敢不敢再唠叨我了？就为这事儿，我呢，哎，就让他想让他把我带走。结果呢，这倒霉娘们知道这捕快把我带出院来，一句软和话都没说。你说弄我这不下不来台吗？我这就跟着他在大街上走，我让他给我解决这问题。你说他还是捕快呢，没给我解决好家里的事儿，害我呀被这老太太给赶出来了。我现在一道才跟他说三遍，他愣嫌我唠叨。 我说 你给评评理， 我说大爷， 你说我唠叨不唠叨？ 大爷， 嗯嗯， 那个，你看，我接着跟你说啊，我接着跟你别，你家里有事儿呢，没关系。反正你这不还这么多东西也没卖完呢，你没卖完了，你回家，你家里怎么交代？你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 你们好好聊啊，我先走了。 哎，你先走你去吧，我跟这小贩儿我接着聊。你看好好聊天，你这我看着你爱跟我聊，要不然老聊着聊着你乐什么？你看 我这是乐吗，大爷？我都快哭了，我大爷您太能说了。 哎呀，遇上这样的事儿，估计这会儿咱们的邢捕头又得感叹了，这简直比破案还难呐。不过感叹归感叹，真正的考验这才刚刚开始。 哎呦，这怎么有一大爷这摔这儿了？是，哟，大爷，我搀你一把吧。 就是你撞的。 哎，不是， 就是你撞的。 不是，我搀您一把，您这叫碰瓷儿对吗？啊， 没有， 您这可不对啊，我可见着过好多，您知道我是干嘛的？ 你爱干嘛干嘛的，反正就是你碰的。 哎，您有什么证据我碰的？您这儿您看，您都能站起来了，您怎么了？ 我站不起来，你看我这躺着呢，哎呦疼啊！ 哎， 撞人了！你是干什么的？ 您这力气可不小。我是干什么的？你没瞧出我是什么呀？我是捕头。 你是什么？ 捕头。 官人撞人了， 好 吧， 我就多余告诉他，我看 罪加一等。 别嚷了，别嚷了！哎，我说你们都走，别，没事，没事，没事，哎，没，可就是，是，别，没有，不是我， 哎，捕头撞人了， 不，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捕头撞人了，这大爷他在底下，我是搀他一下， 哎，不行， 我搀他一下，他就说他这腰酸背痛腿抽筋， 捕头撞 人了，你看我这不是，哎呀，我的天，我说不明白了，我怎么又摊上这事儿了？ 哎，撞人了， 哎呀。 你得赔钱呐！ 不是谁能给我，谁能给我，不，我这不是诬陷我吗？我跟你说，我没办这个啊！谁能看见了，谁给我说句。 捕头啊！捕头啊！ 刘队，刘队，刘队！ 你看刚才我跟那小贩聊两句，你怎么走了？还没跟你聊完呢。 好，你怎么又追上了？ 我跟你说，我刚才是晒太阳。 我不聊 晒太阳。 我听我知道了。好，又来两遍呀！ 我 的天哪！ 什么意思？ 我知道晒太阳。刚才我摊上事儿了。 不是这事儿， 不是难事儿 呀。我是不为了说这事 啊， 我是来给你解围来了。你是不是让这老帮他给讹上了呀？啊， 您认对 我 刚才？我 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但是呢，你刚才在前面跑，我在后边追。幸亏我是上了岁数的，但是我腿脚还可以。我要是跟你差一个街角，你拐过来，我没拐过来，我可就没看见了。可是咱俩是在一趟街上，哎，所以我就看了一个满眼。 我 你跑着跑着的时候，这老头啊，刚才自己走着走着，吧唧就躺地了。 哎， 他躺地的时候，然后你过来说一扶他，他就愣说是你给，哎，你 终于说到重点了， 是不是？这问题我是看了一个满眼， 看见了。 咱们父老乡亲们，咱们都看一看，因为我是多大岁数的 刘大爷， 我今年多大岁数了？您各位知道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别走，听完了再走。 我今年已经，我去年是65， 哎， 去年65，今年多大？今年就是66了。 我都想 锯骨他了。66掉块肉，那是他们掉块肉，我可不是 啊。 我66是什么呀？我66，我是精神矍铄，我是哎，老树生新芽，我是金色的夕阳多么灿烂辉煌。所以说呢，我就看见了，咱不能不说，我就看见这捧词的。你说老伙计，我跟你说，我看你这岁数也不小了，你今年得有60几了，没有60几也得有57、8了。你要没有57、8，你就60毛头。我看你这岁数，哎，你这岁数人，你说你干这事，你这脸，哎，啪，你这脸往哪儿搁？你这脸往哪儿搁？你这叫干嘛呢？知道吗？碰瓷儿，哎。碰瓷儿， 你听这喷口啊，我们这刘大 碰瓷儿，哎， 我 擦擦脸，擦擦脸， 哎呀，你看没话说了，我告诉你这叫什么？贼人胆虚，就理亏，有理走遍天下，无理他就寸步难行，谁有理谁没理。 我说你们先聊着，我走了。 刘大爷，今儿谢谢您了啊，您这个。老当益壮，我跟您说，您这张嘴啊可了不得。今儿这点事儿，我一定跟刘大娘好好汇报一下。哎，我说大娘，大娘， 哎呀， 我跟您说， 什么意思 啊？记了得了您哈，我跟您 毙了没有啊？ 记得，毙了，像话吗？ 老东西毙了 没 有啊？ 您呐， 积德修好，您啊这个前世修来的福分，您能啊找着我们大爷这么好的人啊。 他哪儿好啊，天天唠唠嗦唠唠叨的 了不得了。今天他唠唠的这事儿可算救了我了。 他怎么救了？ 哎，他呀看着一碰瓷老大爷，他把这原原本本的经过， 他还敢出去跟人碰瓷去？ 我没碰瓷、 哎、 我跟你这么说、哎、我跟你说是这么回事、 哎、 我要走大道上，我开始就是追的、 哎、 他在前面叮叮 叮又来了。 嗨，您瞧瞧这一整天的事儿闹的吧，先是因为唠叨引发了一场家庭纠纷，但这一家人到底谁才是话痨呢？不听到最后一刻呀，您都不一定能搞得明白。接着又是一桩突如其来的碰瓷案，要不是因为这唠叨引发的执着精神呢、啊、估计这会儿还得闹着呢。所以这么看来，话多也未必是一点坏事吧。这正是当局者迷难自知，旁观者清困于此，层层风波层层起，执着精神行好事。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只有在你面前我才是我自己，想和你在一起就这样走下去，感谢你遇到你，我是如此的幸运。